妙法莲花经如来受量品第十六。以是佛告诸菩萨及一切大众：诸善男子，汝等当信解如来成谛之语。复告大众：汝等当信解如来成谛之语。又复告诸大众：汝等当信解如来成谛之语。是时菩萨大众微勒为首，合掌白佛言：世尊，唯愿说之，我等当信受佛语。如是三百耳复言：唯愿说之，我等当信受佛语。以是世尊知诸菩萨三请不止，而告之言：汝等谛听如来秘密神通之力，一切世间天人及阿修罗，皆为金色迦牟尼佛出色事功，去骑耶城不远，坐于道场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言善男子，我实成佛以来，无量无边百千万亿罗由他劫，譬如五百千万亿罗由他阿僧祇三千大千世界，假使有人末为微尘，过于东方五百千万亿罗由他阿僧祇国，乃下一尘，如是东行，尽是微尘。诸善男子，于意云何？是诸世界可得思维教计，知其数否？弥勒菩萨等俱白佛言：世尊，是诸世界无量无边，非算数所知，亦非心力所及。一切声闻辟之佛，以无漏智不能思维，知其限数。我等住阿毗跋致地，于是事中亦所不达。世尊，如是诸世界无量无边，以是佛告大菩萨众：诸善男子，今当分明宣语汝等，是诸世界若着微尘及不着者，尽以为尘。一尘一劫，我成佛以来，复过于此，百千万亿罗由他阿僧祇劫，自从是来，我常在此娑婆世界说法教化，亦于如处百千万亿罗由他阿僧祇国，度利众生。诸善男子，于是中间我说燃灯佛等，又复言其入于涅盘，如是皆以方便分别。诸善男子，若有众生来至我所，我以佛眼观其信等，诸根利顿随所应道，处处自说，名字不同，年纪大小，亦复现言当入涅盘。又以种种方便说微妙法，能令众生发欢喜心。诸善男子，如来见诸众生傲于小法，德薄救众者，为是人说：我笑出家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言我实成佛以来，久远若斯，但以方便教化众生，令入佛道，作如是说。诸善男子，如来所演经典，皆为度脱众生，或说己身，或说他身，或是己身，或是他身，或是己事，或是他事，诸所言说皆实不虚。所以者何？如来如实之见三界之上无有生死，若退若出，亦无在世及灭道者，非实非虚，非如非异，不如三界，见于三界，如斯之事，如来明见，无有错谬， 以诸众生有种种性、种种欲、种种行、种种益想分别故，欲令生诸善根，以若干因缘、譬喻、言辞、种种说法所作佛事，未曾暂废。如是我成佛以来，甚大久远，寿命无量，阿生其劫，常住不灭。诸善男子，我本行菩萨道，所成寿命今犹未尽，复倍上数，言今非实灭道，而便畅言当取灭道，如来已是方便教化众生，所以者何？若佛久住于世，博德之人不种善根，贫穷下贱，贪着五欲，入于益想妄见妄中，若见如来常在不灭，便起骄恃而怀厌怠，不能生于难遭之想恭敬之心，是故如来以方便说，比丘当知诸佛出世难可直遇，所以者何？诸博德人过无量百千万亿劫，或有见佛，或不见者，以此是故，我作是言：诸比丘如来难可得见，施众生等闻如是语，必当生于难遭之想，心怀恋慕，渴仰于佛，便种善根，是故如来虽不实灭，而言灭道。又善男子，诸佛如来法皆如是，为度众生皆实不虚，譬如良医智慧聪达，明念方药，善治众病，其人多诸子色，若十、二十乃至百数，已有是缘远至如国，诸子于后饮他毒药，若法闷乱，远转于地。是时其父还来归家，诸子饮毒，或失本心，或不失者，遥见其父，皆大欢喜，拜跪问讯，善安隐归。我等如痴误服毒药，愿见救疗，更赐寿命。父见子等苦恼如是，依诸经方求好药草，色香美味皆色具足，倒西和合，于子令服，而作是言：此大良药，色香美味皆色具足，汝等可服，速除苦恼，无复众患。其诸子中不失心者，见此良药色香俱好，即便服之，病尽除愈。如失心者，见其父来，虽亦欢喜问讯，求杀治病，言与其约而不肯服，所以者何？毒气深入，失本心故。于此好色香药而味不美，复作是念：此子可悯，为毒所中，心皆颠倒，虽见我喜，求杀救疗，如是好药而不肯服，我今当切方便令服此药，即作是言：汝等当知，我今衰老，死时已至，是好良药今留在此，汝可取服，勿忧不错，作是教已，服至他国，显示还告，汝父已死，是时诸子闻父悲丧，心大忧恼，而作是念：若父在者，慈悯我等，能见救护，今者舍我远丧他国，自为孤老，无复慈护，常怀悲感，心遂醒悟，乃知此药色香美味，即取服之，毒病皆愈。其父闻子色已得初，寻便来归，咸使见之。诸善男子，于意云何？ 颇有人能说此良医虚妄罪否？不也，世尊。佛言：我亦如是。成佛以来，无量无边百千万亿罗由他阿僧祇劫，为众生故，以方便力言当灭道，亦无有能如法说我虚妄过者。以是世尊欲从宣此意而说偈言：自我得佛来，所经诸劫数无量百千万亿载阿僧祇，常说法教化无数亿众生，令入于佛道，以来无量劫为度众生故，方便现涅槃而实不灭道，常住此说法。我常住于此，以诸神通力令颠倒众生，虽近而不见，众见我灭道，广供养舍利，咸皆怀恋慕而生渴养心。众生既信服，则直意由远，一心欲见佛，不自惜生命。是我及众僧驱出灵鹫山，我时与众生常在此不灭，以方便力故，现有灭不灭。如各有众生恭敬信拗者，我伏于彼中为说无上法，与等不闻此，但为我灭道。我见诸众生没在于苦恼，故不为现身，令其生渴养，因其心恋慕，乃出为说法。神通力如是，于阿僧祇劫常在灵鹫山及如诸住处，众生见劫尽，大火所烧时，我此土安忍，天人常充满，园林诸唐国，种种宝庄严，宝树多花果，众生所游乐，诸天击天鼓，常作众伎乐，与曼陀罗花散佛及大众，我净土不毁，而众见消尽，忧报诸苦恼，如是色充满，是诸罪众生以恶业因缘，过阿僧祇劫，不闻三宝名，诸有修功德，又和执执者，则皆见我身，在此而说法。或是为此众说佛寿无量，久乃见佛者，为说佛难值。我之力如是，慧光照无量，寿命无数劫，久修业所得，与等有智者，勿于此生疑，当断令永尽。佛语实不虚，如依善方便，为自狂子故，实在而言死，无能说虚妄。我亦为世父救诸苦患者，为凡夫颠倒，实在而言灭，以常见我故而生骄恃心，放日着五欲，堕于恶道中。我常知众生行道不行道，随所应可道，为说种种法，每自作是意，以何令众生得入无上道，速成就佛身。